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进入江陵城，对韩松等荆州归降的文臣武将进行了一番嘉奖，并且出榜安民，稳定荆州的民心。那么在此之后，曹操又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韩松十分感激曹操，跪倒在曹操面前，来，韩先生请起，高。回朝之后，在当今万岁面前保举你为大红楼之职，谢丞相。又来一官，高升大红楼。这大红楼干嘛的？九卿之一，咱们都知道，是吧？三公下来，九卿，这九卿之一大红楼管什么的？全国礼宾服务，什么大使出国呀，外来大使啊，摆上酒宴呐、是吧，飞机场迎接呀，是吧，礼宾服务就负责这个的啊，等于礼宾司，比礼宾司也不矮了，是吧，封他一大红楼之职，其实他也去不了了，身染重病。总而言之，曹操为了收买人心，封韩松为大红楼之职。曹操把这儿的事情安排好了，曹操坐这儿，把所有的立功的战将和文职官员全都提升一步。曹操坐这儿琢磨高兴，为什么？曹操自打出世以来，在山东灭黄巾，这是曹操第一个战天时。灭黄巾得了青州人马30万，同时冀北乡报信死在山东，冀北乡报信的人马都归了曹操了。这是曹操第一次战天时。二次天时，保着汉献帝，灭李傕郭汜，迁都河南许昌，曹操掌握朝权，挟天子令诸侯。所以说曹操战天时不可一世，但是曹操战天时，曹操经过奋斗，曹操也很不容易啊，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头战宛城，二战宛城，收降张绣，几次战败刘关张，然后逼着刘关张离开汝南，够奔荆州，投奔刘表。刘关张弟兄寄居刘表这儿，曹操可没闲着。曹操灭了河北的袁绍7万大兵，战胜了袁绍70万大兵，紧跟着战胜了北国乌桓，平定了北方，没有后顾之忧。曹操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才稳定住今天的势力。没想到50万大兵南下，他认为困难重重，结果唰啦掉一大肉饼。 刘表刘景松一死，公子刘琮归降了曹操，轻而易举的曹操得了水旱马步军28万，轻而易举的得了荆襄42州县。曹操怕什么呀？曹操怕江东的水军。曹操没水军，在宣武池训练水军，在一池子里训练水军，那不是跟那四个爪那爬八个爪一爬也差不了多少吗？那么现在在荆州了，跑荆州人县城的水军，虽然他知道蔡瑁张允不是真心归降，一个水军大都的，一个水军辅助的，县城的蒙春战舰，县城的7000多只战船，谁给你打造去？县城的训练好的水军马步军，而且荆州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粮草有粮草，曹操多高兴啊！一个战争一个战争打了这么多战争，而且胜利在望，这人呐就怕这个胜利冲昏头脑。曹操此时骄横之劲已然上来了。既然曹操轻而易举的得了荆襄事业，同时打了这么多胜仗，现在胜利这么一来，曹操就起了一个什么想法？速战速决得江东，这就是曹操得的病。所以曹操认为大兵够奔江东，逼迫孙权归降，一统大汉江山就在此时了。曹操有这心情，才轻而易举的下了决定，吃表兵。曹操想好了，升座大堂，文臣武将参见曹丞相，左右这么一站，曹操抱拳拱手：“诸位将军，列位先生。”而今刘琮已被孤杀，荆襄事业已归我曹某，文武官员归顺朝廷。如果说刘关张弟兄够奔江夏郡，过江投奔了孙权，孙刘两家合在一起，将是终身后患。事不宜迟，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有何计策可以战胜孙权，消灭刘备？曹操跟手下文武官员要注意，行军军师荀攸、荀公达挺身而出：“丞相，哦，公达有何话讲？”所以说，好多评论家就说，现在如果说郭嘉不死，郭嘉绝对会劝曹操：“您稳当点，稳住点，咱们慢慢想办法。孙权不是轻而易举可灭的。刘关张弟兄那儿有诸葛亮，刘关张弟兄也不可一世。您灭他多少回都没灭了啊！那是得郭嘉活着。没想到郭嘉呜呼死了，36岁，死得太早了。所以后来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哭谁？曹操哭郭嘉，惜乎奉孝早去。”而且主要的谋士荀彧、荀文若留守许都，行军军师荀攸、荀公达，荀攸说：“我有一言。”“好，公达请讲。”现在荀攸我跟曹操犯一个病，急于求成，认为曹丞相一战一战打胜仗，战胜了北国乌文桓，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而且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50万大兵南下，人马加在一起70多万，再招募点新兵，一吓唬孙权，孙权马上就得归降。看起来丞相要速战速决，丞相这主意太高了。丞相，现在刘琮已死，荆襄水旱马步军已归我军所有，丞相50万大兵在招募新兵，可以沿长江下寨威吓孙权，马上发檄文递到孙权的手中，让孙权琢磨琢磨，您檄文上可以写清楚，请孙权跟丞相您会列于江夏，共灭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以此威吓孙权，孙权必然前来归降，我军定胜矣。所以他的想法跟曹操想法一样，吓唬吓唬孙权， 三五十万大兵这么一来，把刘表给吓死了，刘琮归降了。刘关张弟兄起先也走樊城，败仗要奔夏口。现在您这么多兵加在一块儿，再炸唬一下印长江下寨，吓唬孙权。孙权一害怕，曹丞相我来归降，天下定了。那么荀攸跟曹操就没好好琢磨琢磨孙权是谁。甭说你琢磨孙权，刘关张弟兄在你手底下败了多少回了？现在到江夏郡旁边待着呢吗？长沙太守孙坚、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传到孙权这儿，孙权不可一世，你就不琢磨琢磨吗？再说孙权手下文有谋臣，战有武将，你要不琢磨琢磨孙权手下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跟小霸王孙策共同创的江山事业吗？你就不琢磨琢磨还有老将黄盖、程普、韩当吗？你就不琢磨琢磨孙权年轻气盛不可一世吗？所以这时候曹操可以犯了一个病，叫胜利综合症，胜利冲昏头脑了。荀攸就跟他的想法一样，吓唬吓唬孙权。曹操一看，好，既然如此，招募新兵，传下命令，招募新兵，点名花名册，一共是83万人马，来炸成百万之众，沿长江下寨。所以曹操大队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说书好说，这营寨可不好打，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300里地的连营，由打北方带领50万人马，加到荆州的水旱马步军28万，再招募新兵，一共83万人马，炸成百万之众。西连荆陕，东连祁黄，荆陕、江陵，然后祁黄到黄冈，就这么长的一个路线，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连兵300里，干嘛？要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平吞江夏，你刘关张弟兄不是在江夏郡唰一下就给你吞了？虎视江东，虎视老虎。曹操这百万大兵就如同一只猛虎，在江边这么一卧，眼睛一扫，这江东，你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就是我这只猛虎的口中之食，这就叫虎视江东。跑得了吗？跑不了。说您现在都知道，火烧战屯、赤壁鏖兵，一把火把曹操83万人马都烧了，剩了27匹马、27个人跑出华容道。咱们要说到这儿时候，咱们都是这时候的人，谁能知道曹操能打败仗？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您算是周瑜能打仗的有多少？您别看历史上这么多军事家呀、政治家呀、《三国演义》的学者，没你们说书的研究地道啊！你们说书的研究算得特别精确。江东刨去镇守地方的人马，跟着周瑜能上阵临敌打仗的多少？同志们，5万，这5万兵甭说打，曹操这83万人在江边都排好了队，把脖子一伸，宰吧！啊，曹操这83万人马等着死，周瑜指挥着5万兵，每人一口刀，挨着个人剁，噗噗噗噗，这5万兵把胳膊都累折了，都斩不尽，杀不绝。就这么一个悬殊，众寡悬殊。5万大兵对抗100万大兵，以卵击石，拿鸡蛋往石头上磕，啊，没听说鸡蛋能把石头磕，把石头磕碎了的，一颗里头和一块和氏璧没那事儿，啊，顶多那鸡蛋碎了，哎，鸡蛋黄都谢了啊。所以说，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炸成百万之众，而周瑜、周公瑾才有5万大兵。83万人马扎下连营，消息传到了江东，倭寇孙权马上传下命令，汇集文武官员在柴桑厅堂之上议事。柴桑在哪儿？而今的江西九江。文武官员参见孙权，往两旁边一站， 孙权多大？26岁，26。啊，你们这沏茶的早就超过26了啊！超过26，连媳妇还没娶呢啊！你们哪位有合适的，给我们张罗张罗啊！孙权26，周瑜多大？周瑜34。诸葛亮多大？诸葛亮27奔28呢。刘备多大？刘备47，刘备比诸葛亮大将近20岁。鲁肃多大？鲁肃比孙权大10岁，36岁。伯侯孙权年纪轻轻26岁，往厅堂上一坐，看了看手下的文臣武将，人才济济。文官头一个谋士张昭、张子布，张昭、张宏、顾雍、不止、薛崇、张温、骆统、程敏、严峻。武将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大将蒋琴、周泰、陈武、班章、徐正、丁奉。这些老将跟着长沙太守孙坚创下江东事业，年轻的战将保着孙策，然后保孙权，所以这些战将没有一个愿意归降的，打。可是这些文官呢，文官就得琢磨琢磨，曹操收降了荆襄42州县，两个战将蔡瑁、张允，一个是水军大都督，一个是水军副都督，像傅逊、王昶、蒯越这些人，15个人被封为列侯。那么张昭他们这些人得想不想，如果说这跟曹操打起来，5万人马敌100万之众，肯定得打白仗，一乱击石。打白仗怎么办？江东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归降怎么样？归降就可能被曹操封为列侯，当官儿，起码不失州郡，或者一州之长，或者一郡之长，就是再次点的就封为县令，你起码有个官做。所以这些文官基本上都是想归降曹操，而这些战将就是想打。孙权知道不知道？孙权知道。那么孙权想听听什么意见？就是听如何打，怎么打。升座大堂，文武官员参见主公，然后分列两旁。孙权看了看文臣，看了看武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而今曹兵压境，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大兵压境，我江东是战是降，不知众位可曾拿下决策？那么孙权这么问，孙权心里有数，文官愿意归降，武将愿意打，孙权心里很明白。但是孙权既然拒手下文武，他就得问。但是孙权也明白，做决策者谁？我孙权孙仲谋。我的父亲跟我的哥哥放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传给我了，而今曹兵压境，就看我孙权孙仲谋的了。孙权素有英雄之志，拿眼睛扫了一下文臣武将。那么这些谋士、这些文官都看张昭。张昭头一个谋士，张昭不说话，别人不敢说话，资历在这儿摆着呢。这些武将呢，都看老将程普、看黄盖、看韩当。武将能打，但是没有文人能说。文人能说，但是大家伙儿都得看着张昭的脸色行事。张昭说话，大家伙儿可以随声附和。文官这琢磨还没说话呢，武将一较劲也没原因呢。有一人挺身而出：“主公，我有一言。”孙权这么一看，心里就高兴。说话的是谁？鲁肃、鲁子敬。咱们前边说小霸王孙策、孙伯虎创江东事业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三国演义》这部书啊，重点是谁？重点说的是刘关张弟兄，贬的是曹操，捧的是刘备。那么对于孙权这个体系，用的笔墨就非常少了。其实孙权跟孙权的手下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就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就由于为了突出诸葛亮，把周瑜周公瑾写得心量窄小，就由于突出诸葛亮的计谋，就把鲁肃给写成跟戏台上那似的啊，老老实实呆了呼呼。其实鲁肃鲁子敬不是这样的人，鲁肃少年有志，鲁肃看兵书会用兵，而且在军营当中手不释卷，老看书。鲁肃鲁子敬从小父亲就没了，那么母亲带他呢，母亲就把他交给了他的祖母，也就是说鲁肃是由他奶奶给带大的。鲁肃鲁子敬家里有钱，特别的阔，可是鲁肃他们家呢没人当官，就没人走向仕途，可以说是当代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但是不算豪强，因为鲁肃他们家不欺负人。鲁肃从小就喜欢读书，胸有奇迹。鲁肃是哪儿的人？而今定远，您要听梁燕说这名英烈，六爷常遇春，定远县的人，安徽，鲁肃就是这儿的人，淮安东城人。当时淮安东城归谁管呢？归袁术。袁术袁公路知道鲁肃鲁子敬有本事，就让鲁肃当了东城长，想用鲁肃。但是鲁肃一看袁术这人成不了事儿，鲁肃呢就带着手下100多人跑上哪儿啊？到居超去找周瑜去。没想到袁术袁公路听说了之后，带着兵指挥人马就追赶鲁肃，想把鲁肃追回来。追着追着袁术不追了，让手下兵将追。那么鲁肃这人很聪明，鲁肃年轻的时候虽然不是官，他也没有兵将，但是他带着不少年轻人就在而今的江苏虞山里边练武，阴天了坐这讲学，讲什么？讲兵法。晴天了出来就互相比武，排班布阵。所以呢，鲁肃这人呢善骑射，他是个武夫。鲁肃带着手下人跑呢，袁术少来人追。鲁肃有主意，鲁肃呢就让这些老的人在前边跑，带着一些年轻力壮的在后边。等袁术的追兵到了，唰的一下，他带着这些年轻人就站住了，一回头把阵直接练好了，岁数大的在前边跑。这些人一看，站住了，哎，鲁肃，主公叫你回去呢。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